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2月3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谴责当局不顾人民的反对，追从美国，强行部署萨德。